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会遇到困难。那么，像刘墉这样身处瞬息万变、翻云覆雨的场所，能够沉着应对、临危不乱，当了好几十年的官儿，一直都是没出什么大差错，这说明刘墉确实聪明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今天呀，要说的是24回张成装疯的下半部分。以后呢，还是每逢周六日，您都可以听到这段长篇的单口相声。那在开始今天听相声之前呀，我们还是要说一件民间传说中刘墉跟和珅斗智的故事。这故事呢，叫《智传和珅赈灾款》。有一天呢，早朝退后，文武百官都散了，和珅还在那儿不走。乾隆很奇怪，爱卿有什么事儿吗？和珅赶紧说：“皇上，奴才近日听说呀，刘墉私吞八旗的公款，在他老家山东诸城大兴土木建了一座比御花园还要讲究的这大园子。皇上您可明察呀。”乾隆一听，都说刘罗锅为官清正啊，怎么他也摊上了？和珅，那你给我查访啊，一定要拿贼见赃。是。和珅就很高兴啊，找那狐群狗党就密谋去了。和珅告御状这事儿啊，不久刘墉就知道了。为什么刘墉也有眼线啊？当那么大官儿，能在皇上身边不安插俩太监吗？刘墉一听，我哪有这事儿啊？你和珅就给我这么栽赃？那行，那咱来来吧。您想刘墉多坏啊？没几天，在一个晚上，刘墉啊，就在这个李氏胡同这府啊，后门就开了，从院子里赶出来一对骡子，背上背着好多鼓鼓囊囊的大口袋。这对骡马呱嗒呱嗒呱嗒呱嗒呱嗒呱嗒呱嗒，呵，静悄悄啊，尽量小声的，尽量低调的，出了东直门，奔东就走下去了。那探子早就报给和珅了，和珅一听，对，这就是运银子奔山东的，走。他是九门提督啊，说现在话是公安局局长，当然还是兼职，他还有更大的官儿，那随便派点兵。把这刘墉的这马队追回来，骡子队追回来，那还是费劲呢。第二天您琢磨这时间，派人再去再回来，回来也就早晨了，也就第二天了。慌慌张张，和珅连本章都没来及修就上朝，跟乾隆就说了，昨天我逮着这刘墉的银子了。那乾隆很生气，找刘墉说，你运大批赃银回山东老家，有这事吗？刘墉一听，皇上，我是派骡子车骡子队运银子走，但是那是我的多年的俸禄， 以及我的几位好朋友大臣捐的银子，一共是20万两，送到山东啊。因为山东老百姓啊受灾了，吃不上饭，我呢是以我个人的身份给老百姓啊赈赈灾，对不对？那几位大臣都出来，旁边有几位跟刘墉好的全出来了，是我捐了3万两啊，我捐了1万两，我捐2万两啊，对，再加上我自个儿那点，您算算，一共这钱数一点都不少啊。皇上一听，有根有据吗？查查。结果来到现场，从这骡垛子上把这包袱卸下来，这么一看，坏了，怎么呢？这里边全是破砖烂瓦，哪有银子呀？乾隆也愣了，和珅也愣了。刘墉咕咚就跪下了，万岁，我这20万两银子，这是我的全部的家当，还有这几位大臣捐的呀，啊，何大人怎么干出这样的事儿来了？连我们赈济老百姓的银子他全都给贪了，还要嫁祸给我，皇上您做主。刘墉啊这么一说，乾隆也明白了，是，这是和珅又犯到刘墉手里了，明知道这和珅没这样啊，那当着面也得训斥他，和珅你大胆啊，怎么敢拦截赈济的银子呀？这样，你呀，除了把这个劫的20万两你交出来，你再拿20万两一块儿赈济灾民。和珅一听，那我就40万两了。乾隆啊，给他一眼神，那意思你认喽吧。和珅一瞧，得了，我认喽吧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。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 徐徐道来，话北京，传奇故事最动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咱们说过了刘墉和乾隆啊，民间传说这故事，当然有它不合理的成分，但是也是民间传说。那么又要来听我的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了，今天是第24回张成装疯的下半部分。九王爷挪到了门边上，怎么挪到门边上？他胖啊，哎，卯足了劲抬腿要踹，就听外边啊刘安喊上了，不好喽，不好喽，张成疯喽，拿刀要剁我哟，快来人喽。刘安是一边跑一边喊，张成呢在后边追，刘安你这小子往哪儿跑啊，我非宰了你不可，我宰了你之后啊，我请你喝酒。这怎么喝呀？这个俩人一边喊着一边转，围着书房转圈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嚷嚷着叫唤，为什么？就为让屋里听见。九王爷呢，九王爷扒窗户往外一看啊，嚯，这个张成满脸是血，手里攥着切菜刀，呵，就跟凶神附体似的。他本来打算踹门呢，一瞧这劲头，他又把脚缩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横的是怕冲的，冲的怕不要命的呀。这好，拿着刀他不是擀面杖啊。哎，我说和珅啊，九王爷，怪不得张成他敢打我呢，感情他是疯了，多亏刚才是擀面杖，这要是切菜刀啊，我这龙爪不就下来了吗？变鸡爪了，待会儿你们喝酒就着我这吃得了。和珅一琢磨，不对啊，王爷您想啊，刚才从屋里出去的时候，不挺明白的吗？这么一会儿功夫疯了，这里边有鬼，这里边有诈，不是疯，是装的。这会儿七王八王在旁边搭了茬了，来，不，和珅你这净挑事儿，明显就是疯了吗？你没看满脸血，手里攥着刀，还要宰刘安？我宰了你，请你喝酒，你能说出这话来吗？你要说出来不你也疯了吗？就是疯了。不是，王爷您咱再观察观察。正这会儿就听外边有人喊，中堂回府。刘墉呢，假装才回来啊，进了院子，刚一抬眼，哟，怎么回事？刘安也看见刘墉了，就嚷嚷，张成，哎呀，张成，瞧见没有啊，中堂回来了，我呀禀报中堂 揍你！哎呦，这张成一葫芦脸上的鸡血，那真害怕啊！脸上这全是血，花这么一葫芦都是血道子。拿手一指刘墉，他就骂上了：“什么中堂啊？还南堂呢？不就是刘罗锅吗？我不怕，刘罗锅，你过来，我一脚我把你罗锅给踹直喽。”刘墉一听，呵，小子真能骂呀，啊，骂的还够瓷实的呀。赶紧刘墉也得装着啊，把脸一沉，大胆：“张成，你说什么？我踹你罗锅。”刘墉心说别重复了，就刘安，哎，中坦，刘安赶紧跑过来：“怎么回事啊？我跟您说呀，张成疯了，他把王爷给打了。”啊，刘墉呵，真会装，这简直能当奥斯卡影帝，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地下似的。他这个奴才，他能把王爷给打喽？那金枝玉叶奉子龙孙，那打不得，不是他疯了。哎呀，来人，快来人，把这个奴才给我绑起来。刘安带着人呼啦过来，冲张成一使眼色，哎，骂金头龙二背，绳捆索绑，把张成绑上了，把菜刀夺过来旁边一扔。好，这回张成啊，骂得更凶了，哎，逮谁骂谁，甭管谁给他绑啊，哎，谁在他面前过呀，哎，冲谁就骂。啊，你也罗锅啊，你们都罗锅啊，大罗锅带小罗锅啊，小罗锅他有罗锅，全是罗锅，一窝罗锅啊，我挨个踹罗锅。大家伙一听，你怎么跟罗锅干上了？你刘墉吩咐赶紧把锁给我打开，快点。哎，刘安赶紧过来把锁给打开了，进书房啊，赶紧就给三位王爷行礼。和珅在旁边一看，可就吓了一哆嗦，哎呦，怎么呢？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帽子又回来了，要坏啊。刘墉挨个请安，七万安，八万安，给九万请安。九万一边揉着手腕子，一边：“刘墉啊啊，刘墉，你们爷们儿真可以啊！我问问你们，你那龙袍做好了没有？嗯，你那金銮殿在哪儿盖了一个呀？你是不是已经开始铸钱了？啊，那人都在哪儿呢？刀矛器械，你们造反用的东西都跟哪儿搁着呢？多造反，你告诉我一声啊！”刘墉赶紧跪下了：“哎呦，王爷，您哪儿的话，我们哪敢反啊？哪敢反？你敢参皇上？你手底下的人敢打王爷？这还不是反吗？哎呦，王爷，您可别这么说，那个参皇上呢，这不是跟何中堂打赌吗？再者说了，关我们俩打赌，那不算数啊，那不是王爷您给我们做的保吗？哦，赖上我了。哎，行，好，罗锅子啊，参皇上是我做的保，没错。张成打我，这有我做的保啊。哦，您给保过，我没保过，我多怎么保了？张成棒打亲王，嗯，这什么罪过？你自个儿说说。哎呦，王爷，张成这个罪过啊，哎，刨坟掘墓，挫骨扬灰，这整个祖宗三辈儿啊，这连株连九族都活不了，这我知道。可有一样啊，王爷，张成疯了。您想啊，您是皇上的兄弟，奉子龙孙，嗯，金枝玉叶，他要不疯他敢打您吗？嗯，慢说他呀，我也不敢打您呢。不过呢，我跟您说呀，跟个疯子您可别一般见识。哎，这传扬出去啊，九王爷跟疯子置气，这何必呢？但是即便这么说，我绝不轻饶他，我给您出气怎么样？您这么大一王爷啊，您看着绑上打两下就完了呗，您跟一疯子置什么气呀？七王八王一听啊，得了，哎，我们跟你们说和，得了，九弟啊，您别追究这事儿了，咱们也是啊，和珅打赌，咱们还做保，参皇上闹出这么大事儿来， 得了得了，这不是僵在这儿了吗？你看看张成也是疯了，刘贵把他绑上了啊，那重办啊，重办，就这么着吧。这就等于是给打个圆盘。九王一瞧七哥八哥都这么说，那也不好意思再言语了。那这么着吧啊，赶紧那个，刚要说呀，赶紧邀银子。和珅多坏呀，一想这事儿哪能这么拉倒啊，不行，得给九王爷呀再扇扇火，得让他闹腾起来。呵，王爷，您等会儿，哈哈，我有两句话说，你还有什么话呀？据我看，张成是装疯的。哎，比方说张成本身就疯，或者说吧，平时是好人，一受惊吓就疯，有个疯病根儿。那刘罗锅能让他管事吗？让他当府里的管家，像话吗？刘府的管家随时发疯，刘府下人怎么办呀？刘罗锅每天弄个半疯，天天跟着，这行吗？这个，再者说了，刚才不是挺好的吗？还下棋，进来时候还气您，这打了王爷就疯了，哪这么快啊？您琢磨着这道理上，九王爷不傻呀。对呀，就是怎么回事啊？刘墉，把刘安叫过来，我问问张成怎么疯的。刘墉赶紧把刘安叫过来。刘安过来，王爷问你，张成啊是多么疯的，你可别害怕，记住了，实话实说，明白没有？这刘安心里明白呀，我们刘府的规矩正话反说呀，中堂吩咐实话实说，那不就是越撒谎越好吗？是跟爷回，哈哈，张成啊他是小的时候吃良药吃多了，就留下这么个病根儿。他这疯病呢不定期，反正一着急啊就犯，他一犯病可就麻烦了，花钱不知多少啊，说话不知迟早，睡觉不知颠倒啊，吃饭不知饥饱。哪那么些废话呀，是他这就是疯啊。说话也不会说了啊，睡觉大头朝下颠倒着睡，吃饭啊饿的时候咣叽咣叽，一吃好几斤粮食。可是这不饿的时候他也吃啊，吃的上下之村。呵，难听不难听？不是王爷，他就这样，那他这疯劲儿呢就得等着过一阵儿就好了。那得过多大功夫啊？不多啊，过个三五天的就好了啊。三五天呀，那我等得了吗？王爷，那个您等他好了以后，您再甭废话，我就问你，张成好模好样的怎么就会疯了呢？他是这么回事啊，这个张成啊有这病根儿，可是呢怕着急怕窝火。刚才您不是把椅子坐坏了吗？中堂一生气啊，打了张成一嘴巴，一下把病根勾起来了。九王一听，哦，赖我呀。呵，和珅你瞧瞧啊，问半天问到我身上来了。得了，张成疯了，咱赶紧吧。不，王爷，这个不见得哈。王爷这么办，我呀有个主意，能试出来是真疯是假疯。是，那怎么试啊？咱们呀把张成叫来，解开绳子，问他认打认罚。要是认打呢，您就说乱棍打死他；要是不怕死，那就是真疯；他要怕死，我认罚怕死，那就是假的；认罚就假的。别忙啊您，他要认罚呢，您就让他给您呢磕仨头，只要他这仨头一磕，那甭问，准是假疯，捆起来带走，是杀是剐任凭王爷您。好，这主意不错，依着你，把人带过来。一会儿把张成带过来了，一瞧张成的那个精神状态啊好点了，不那么疯了， 而且呢，哎，这个也不是杀七个宰八个这意思了，所以绳子也给去了。张成在那儿立而不跪。九妈一看，呵，这是要疯啊！见着我不磕头。我说张成，认得我吗？张成一瞧九王爷，哎，感情是小九啊，小九。九王一听，呵，叫的这肉头啊，连我妈都没这么叫我，太后都不能管我叫小九啊。和珅在旁边一听，放肆。张成真对得起他，什么放肆啊？谁跟那说话呢？哦，嘿嘿，认识啊，辣头。嗯，和珅差点没背过气去，心说我这什么茬搭的这是啊。行，等着吧，等着。嗯，张成，九王爷问他，棒打亲王，这是罪不容恕。嗯，但是呢，王爷我跟你们中堂关系也不错，如今呢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是任打任罚？和张成真不含糊，一拍胸脯，嗯，任打啊，任打，好，给我把他乱棍打死！哎，别去呀！张成一听，好，打死，打死哪行啊？我以为打几下呢。得了，那我认罚吧。和珅在旁边一听，好啊，认罚就好啊。哼哼哼哼哼，连刘墉在旁边啊，这小辫都翘起来了。刘墉听见了，心说张成这让人看出来，那怎么办啊？认罚啊，认罚就行。九王说，对，我听说你有病根儿啊，本觉得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呀，给我磕仨头就算赔罪了，好不好？和珅在旁边啊，赶紧给王爷磕头。张成一愣神啊，然后赶紧的，哎，还把袖子掸下来，抢步进前请了一个安，嗯，多谢王爷。嗯，九王爷跟和珅呢俩眼光一对，心说没错，装疯，等他磕完头就捆呢。张成跪在地下规规矩矩磕了仨头，王起一站，和珅刚要说给我捆上，就见张成一指王爷，哎，小九，该你给我磕了。嗯，他又疯了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儿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徐徐到来话北京》，我是徐德亮。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的24回《张成装疯》，那么希望您呢多提宝贵意见。下面又到了《北京小曲儿》这个单元了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蒲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改编成的插曲儿。今天咱们听一段《南乡子》，作者是宋朝的黄生。那么最后呢，就为各位朋友送上《南乡子》，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。在这里呢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欢迎您明天接着听。 冷冷 夜寒凝，逐渐冬去。 听众朋友，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